七一，你准备好未？游行大队、战地记者、道具部、物资拍摄、口号标语，我哋需要你哋嘅参与。最后召集，电邮至 regazine@regazine.com.hk。 赵博教室暑假班开锣啦！获《星岛日报》同埋各大传媒誉为最具实力中文名师赵善谦博士创办嘅赵博教室，提供中小学各科小组指导，教学地点位于元朗、太子、荃湾、炮台山。详情可以上赵善谦博士 Facebook 专页或者致电3428-5444查询。陈博向你诚意推介。 神秘之日第二节，今日主题咧就系 Prism。香港半跌風雲啊！咁啊，頭先我哋都係即係不斷咧，同呢個即係荷里活嘅戲啊，或者一啲人物咧，做一個比較啦嚇。咁但係咧，即係講呢個 Prism 咧，其實就有一個好重要嘅，就係成件事只不過冰山一角嚟嘅。 嗯， 即係話呢一個Edward Snowden， 佢爆所爆嘅料咧，只不過係呢一個作為美國去監察。全世界的資訊，包括流動通訊以至其他的事情的其中一個小部分來的。 是 所以我覺得呢，即大家即以為現在的這些這樣的已經是很具爆炸性，我告訴你不是， 肯定不是啦。 我們今晚還講一些其他即令你可能更加吃驚的東 西，已經找到這些這樣的料了。 找那個料呢，其實就不是太難的，亦都不是一些什麼新料。 嗯， 但是呢個問題就是，正如呢我們一開始去用了舒亞勒波夫那個，是講出來以前很多人覺得沒什麼所謂，不知道， 都是娛樂片一部。 是啦，但是你將這些這不同的資料合在一起的時候呢，你發覺哇，原來是這樣 的，一個圖譜是出來的。 是啦，那你就會出到了。那今晚呢，其實我們其中一個的目的呢，就是想告訴你整件事是怎樣的。 嗯， 就不是用一個純粹 Prism 這個這樣的計劃呢去告訴大家，它裡面做些什麼這麼簡單。當然我們會講，但呢整個所謂的大的這個這樣的角度 big picture 呢，今晚我們希望都講到給大家聽。剛才我第一節尾的時候呢，我就提到一件事，就說呢即係呢一個 Edward Snowden 咧，佢去爆呢單料嘅時候咧，你可以設身處地，如果佢喺嗰個情況之下，佢有幾多個選擇可以諗嘅？咁佢嘅選擇咧，其實其中一部分咧係嚟自以前同類型嘅事件嗰啲主角、嗰啲人物，佢做過啲咩嘢咁樣 嚇？ 咁咧，如果你從呢個當代美國啊，爆呢啲政治嘅醜聞。爆啲政治嘅機密出嚟咧，最重要其實三單，計埋呢單。第一單我哋以前講過啦，亦都喺前年嘅電影節咧有呢部即係呢個人物嘅紀錄片係上過嘅。咁我估計當其時都多人睇啦，但係好可惜咧，就呢個紀錄片咧就冇喺市面就係公映嘅， 或 者電影節睇過。咁呢個就 Danny Ellsberg， 咁而家喺應該我哋會放俾大家睇嘅。咁呢個就應該係1971年嘅時候啦，就係咧即係美國喺呢個越戰高峰時候咧，就《紐約時報》咧就爆咗一份叫做 Pentagon Papers 五角大樓文件。咁基本上係講咧美國嘅喺越戰。由未開始以至到呢個1970年之前嘅時候呢，美國嘅情報人員以及決策層呢對成個戰爭嘅評估。咁爆出嚟嘅時候呢，呢位 Daniel Ellsberg 呢就成為一位眾矢之的。咁大家知道啦，當其時嗰個社會嘅風氣呢係比而家保守啦。好多人都覺得即係喺戰爭嘅時候呢，其實即係咁樣爆政府嘅一啲機密嘅資料呢， 都係一種出賣， 係出賣嚟嘅，係叛國嚟嘅， 叛國嚟嘅。 咁但係當其時佢爆嘅時候呢，事實上係透過報章，美國報章《紐約時報》爆。咁跟住呢就呢個《紐約時報》就被曾經被法院咧，被政府申請一個禁制令，唔准佢去刊登呢啲咁嘅新聞。咁但係咧，佢咧就堅持，管理層堅持， 結果最後咧就原原本本咁將佢呢、這個即係部分嘅內容咧就刊登， 全部公開咗刊登出。 咁而呢位 Danny Asper 咧，亦都即係受過一個檢控嘅、嗯，但最後咧亦都因為嗰個法院嘅決定咧而係釋放嘅。咁、 嗯、 自此之後咧，基本上咧佢所謂嗰個公職嘅career 咧已經係完結嘅啦。佢、 嗯、 就只可以做一啲咩咧，就係、是、去維護呢、這個美國人憲法保障嘅私隱權同埋言論自由。咁、 嗯、 所以咧，今次嚟講咧，佢係挺身而出。佢年紀老大就係今年係79歲嘅啦。咁咧就去支持呢位Edward Snowden。咁、 嗯、 特別係咧，頭先我哋講係三單，除咗呢單之外咧，就另外一單咧，我哋舊年都講過啦，就係維基解密。 係。咁好大單啦。 嗱，當時維基解密同呢個有少咩唔同咧？就係、是、嗰位喺呢、這個 歐洲嗰度嚇， 呢、這個 Betty Manning 咧，佢攞到呢個情報之後咧，佢唔係俾報紙，佢、 嗯、 就俾咗呢個 Julian Assange 嘅維基解密喺嗰度爆出嚟、 嗯。 但好衰唔衰咧？佢因為精神壓力太大咧，佢就同另外一位網友咧傾開呢件事嘅時候咧，佢洩漏咗呢件事出嚟、 嗯， 就俾嗰位網友咧篤咗佢出嚟。結果而家就審緊呢單案。咁如果佢最高判決咧，即係呢位 Betty Manning 咧。佢就應該係坐終身監禁嘅。咁、 嗯、 至到去到而家呢位即 係前軍人啦 ，Edward Snowden 啦，呢位前呢位特工啦。咁、 嗯、 佢如果係嗰呢兩個前輩嘅經驗之下，佢有咩選擇咧、 嗯？ 其中一樣嘢咧，佢係可以好似呢一個Daniel Ellsberg 咁樣，就係將呢份資料俾咗美國嘅《紐約時報》 嗯。 又或者係華盛頓。有報，咁華盛頓報大家記得有呢個 Bob Woodward 啊，同埋呢個Bernstein 啊， 但係你而家睇到佢係唔係好信任嗰個國內嘅成個傳媒啦？ 基隆問得啱啦，點解唔信呢？因為咧有一單事例係咁樣嘅，就係2005年嘅時候咧，即、 嗯、 係、就是、大概係呢、這個具體嘅年份我唔記得，大概應該係咧呢個小布殊連任嘅時候咧，就爆個單嘢出嚟嘅。就是一個咧，即係所謂全天候嘅對呢個美國人嘅監通常監察， 嗯哼， 就叫做應該 total awareness、total information awareness program 嘅。 係。 咁當其時咧，即係爆，即係爆出嚟嘅時候咧，即係紐約時報係掌握到呢個資料嘅。 嗯。 但係咧，佢足足 hold 咗呢個咁嘅報導一年，先至爆出嚟、 嗯， 已經過咗個選舉嘅時間嘅啦。係。咁於是爆出嚟咧，又冇乜人去。即係尋根究 底，理會啦 咁樣。咁咧呢個Edward Snowden 咧，佢睇咗呢個之後咧，就覺得，咦？佢問一個問題，問過呢個《Washington Post》。佢話：如果我俾咗呢啲料你，你會幾時？即係可唔可以保證你幾時會出到街咧？咁樣。咁當其時係冇保證幾時出到街。結果就傾唔掂數。咁、 嗯、 於是乎咧，即係佢就要諗其他方法啦，咁樣。咁諗其他方法咧，有一樣嘢而家嘅新聞係冇講到嘅、 嗯， 就係佢可以好似維基解密嗰個方法，係佢隱身，唔暴露自己嘅身份，俾咗一啲呢啲資料，呢、這個類似維基解密嘅咁嘅機構，喺網上爆出嚟、 嗯， 又或者。抌喺另外一球，其實抌喺一個即係、就是、美國以外嘅網站，爆出嚟、 嗯， 而佢繼續隱身，咁、 嗯、 睇你查到幾時查到佢身上。 係 嗱，佢可以選擇 有好多好多黑客咁樣做啦。 佢可以選擇做呢樣嘢嘅。但係個問題係咩咧？就係、是如果佢係咁做咧、 嗯， 其實一旦爆出嚟，又或者未爆咧，好多人都可以懷疑呢一個消息嘅真假。 係。 系嘛？ 系会噶，系啊，系啊， 即系话你求其生安白做出嚟，或者呢个俄罗斯或者中国去伪造呢文件，吓、 嗯 啊、跟住嫁祸俾美国咁样啊，你可以咁怪，但系而家有咗个人证啦， 即系佢自己全身咁样嚟去出嚟 啊，咁佢都讲过啦，即系佢行咗出嚟啦，佢冇路走啦，佢翻唔到屋企啦咁样，但系佢如果行咗出嚟咧，呢件事起码一样嘢就系佢第一时间构成咗一个传媒嘅追查， 系。 特別喺呢件事係爆香港爆，咁、 嗯、 香港爆嘅時候，咁又會引起啲咩嘢咧？咁樣嗱，如果香港爆嘅時候咧，我估計其中一個效果咧，就係、是、中國啊，必須要去 肯定咯， 去 去 有啲表態啊， 表態就呢個問題表態，而適值佢飽呢個時間咧，就係啱啱奧巴馬見習近平嘅時候就提到呢個中間， 即係斷背會議啊嘛，即係俾大家形容為斷背會議啊嘛， 就要去討論呢個問題咁樣。咁你所以話，喂，成件事係咪有一啲所謂預謀啊，又或者有一啲有組織性嘅一啲計劃咧咁樣？嗱，你又唔可以排除呢樣嘢。嗱，所以呢個計劃意思就話，佢可能係審時度勢，諗過好多個 option。 嗯， 譬如話，我好似 Daniel Ellsberg 咁樣，我直情俾一個即係新聞機構。 嗯哼。 咁但係呢個仲要提一提啊 ，Daniel Ellsberg 咧，其實當年佢俾《紐約時報》之前，其實佢亦都有諗力飲過另一個嘅選擇嘅，就係俾美國國會嘅議員。 嗯。 但係結果佢所聯絡嘅國會議員係縮沙。 嗯、 其中一個咧就係麥高雲， 嗯、 麥高雲初頭話：，誒、哎，一定同你撐到底。咁但係過兩個禮拜啫，我唔制啦，因為要選舉，要選總統。咁所以你睇到咧，其實喺佢嚟講，佢都難嘅。係，即係嗱，基本上如果喺佢嚟講咧，如果你睇翻前輩嘅經驗咧，有三個選擇。第一樣嘢，好似頭先我哋講啦。俾呢個美國國會議員， 係 即係當然係 當年嘅國會議員啦， 支持支持呢啲言論自由同埋私隱權嘅議員啦，當然係。 嗯。 第二咧就係喺美國俾一份報紙，去爆出嚟，好似佢咁俾 New York Times。如果你夠姜爆出嚟，全部爆曬。第三個就係隱名，即係好似呢個 維基解密， 維基解密咁樣。咁基本上佢三個選擇佢都冇做，就選咗一個最新。以前嘅人都冇做過方法，就係離開美國，喺一個 佢認為安全嘅地方， 係一個估計即係 有言論自由，佢咁講啦， 唔會俾人暗殺嘅地方去公開呢樣嘢，而引起咗一個國際嘅傳媒嘅關注。咁、最新嚟報嗰個亦都係一個即係以前報導過維基解密嘅報章啦，就係、是、英國嘅 Guardian 啦。咁所以佢 Guardian 咧呢個禮拜都冇停過嘅，日日都係做呢單新聞咯。嗱、至於頭先 Ellsberg 哥咧，其實我覺得大家可以睇睇佢而家點評論呢一個咁嘅Edward Snowden 呢單嘢，因為佢即係相當之有資格去講呢樣嘢。個原因就係佢自己曾經係身歷過類似嘅處境，但係好彩咧就係咧佢係唔需要坐監。咁但係咧 ，Al Snowden 咧或者 Brady Manning 咧就即係係啦，嗰、那個要面對嗰個刑責嘅問題咧，就即係都冇點走雞㗎啦嚇。好啊，咁啊嗱，唔好理佢住先啦，即係或者嗰、那個可能要等陣間啦。咁、但係未即係呢、這個Al Snowden 咧，佢嗰個選擇嘅情況咧，其實咧即係而家係令到嗰個事件咧有一個新嘅一個咁嘅轉變。就是因为呢而家呢个事情呢就唔单止是我哋可以听到 You've been waiting, first of all, you said you like what he has done, but he has broken the law. Yes, you know, in this case I would say he has clearly broken. I could even give you 18 U.S.C. 798, the Communications Intelligence Law. That is a clear-cut law, which, by the way, I support on the whole. Most of such communications intelligence deserves secrecy. I was cleared for that. I put none of that out. That's higher than top secret. I had the clearance for that, and I didn't put any out because this system that has just been disclosed did not exist then and could not exist. Could not have existed. We just didn't have the physical digital capability for it. If I had known that the NSA, the National Security Agency, as I say, to which I had access, if I had known that they were spying on every American multiple times, different phone lines, bank data, credit cards, GPS, everything else, if I had known that, I would have done just what he's done. I would have broken that law as civil disobedience. And I must say, it would raise, he undoubtedly, they will make every effort to prosecute him. I think probably sooner or later they will succeed if worse doesn't happen to him. And it will be a very significant case to address the question, can it really be criminal to reveal secrets of unconstitutional activity? I have no doubt that this violates... 剛才呢這位Daniel Ellsberg 呢講了一件事很清楚的我之所以話呢個 prison 係冰山一角啦，因為頭先佢提到一個好重要嘅問題， 就係喺呢個流動通訊以流動電話以外咧，包括你嘅信用卡嘅消費嘅資料， 係 你嘅譬如機票，或者其他嘅交通嘅情況，即係使用交通嘅情況。基本上佢而家呢個美國嘅情報機關係想網羅曬所有呢啲咁嘅嘅資料嘅，就唔係單獨喺嗰個流動電話或者呢啲 email 嘅問題上面。所以呢成個 Prism 呢個問題咧，係只不過係其中一個小部分嚟嘅啫。而佢而家爆出嚟呢個，只不過呢一個小部分嘅其中嘅資料嚟嘅啫。 係，就係、是、可能佢掌握最多資料嘅嗰啲，即係嗰個地方嚟嘅啫。 佢相關嘅項目啦。咁但係我一路強調一樣嘢就係、是。流動通訊只不過佔我哋其中一個生活嘅主要部分，但係唔係全部分啊嘛。 係， 譬如你用八達通，你去邊度即係買嘢 啊， 或者你張信用卡喺邊度找數。 係， 咁其實如果睇曬咧，再將呢資料合埋一齊嘅時候咧， 分析你嘅行為， 分析你行為， 就認為你係恐怖分子。 係未必一定純粹恐怖分子，可能有其他嘢都唔定嘅。 戀童癖咯。 係啊，係啊。 啊，呢、這個最常出現嘅一個即係監察。 是啦，嗱，頭先呢位 Daniel Ashworth 咧，佢下邊個標題佢有即係報道有講啦 ，I've been waiting this for 40 years， 等咗40年。咁佢提出一個好大嘅問題，就話如果呢資料搜集嘅方式係唔合協乎美國憲法嘅話，咁告佢呢位朋友係咪即係適當嘅行為咧？咁樣大家可以諗一諗。咁但係另外一樣嘢咧，就即係我之所以我話唔做一個道德嘅判斷咧，係基於頭先咧，即係同意阿基圖所問嗰個問題嘅。就係、是、有咗呢個系統，其實你係可以即係、就是、如果係正當嘅使用嘅時候咧，理論上你係可以防止到一啲我哋大家都想防止嘅罪行，例如恐怖襲擊，例如戀童癖， 或者啲反常嘅，尤其是而家校園槍擊嗰啲咁嘅事件， 係又例如係毒販，咁所以咧件事咧大家而家好多時都係講好集中喺嗰個所謂集中喺言論自由或者個私隱權方面，但另外一樣嘢咧，其實係的而且確喺一啲官方嘅人物，佢哋一啲有理由嘅考慮，就係呢啲咁嘅數據。可以用嚟去做一啲撲滅罪行，或者預防罪行嘅功能。 嗱，我有一個叫逆思考嘅一個問題，想問下台長。嗱，如果即係喺呢個題目嗰度都係針對緊成件事，佢裡面都講出嚟，就佢想提及政府係有呢一個咁嘅監察嘅一種設備啊。咁但係咧，就喺個報章裡面都有提及咧，就係成個嗰個監察系統裡面嗰度咧，好多唔同企業去幫手嘅。咁啊嗱，嗰個企業嗰而家登曬出嚟啦，我諗大家睇到之後好驚啊，即係自己有好多都係其中一個顧客嚟㗎啦。咁但係我啊想反過嚟去問一問啊，嗱。政府呢樣嘢我哋係可以追究啊，咁但係因為咧，你會睇到佢呢個網絡係相當之闊啊。假若唔係政府即係嗰啲組織去做嘅呢種叫監察嘅活動，而係佢哋利用嘅嗰啲企業機構或者一啲黑俠，佢哋可以攞到呢種咁嘅渠道，而佢私下咧喺度做呢種咁嘅監察嗰時候咧，或者私底下咧去做呢種咁嘅資料嘅搜集。咁你防不勝防嘅喎。 嗱，你講呢個亦都係我正想帶入嘅另外一個角度啦。嗱，除咗頭先即係好多人咧，佢哋即係去懷疑一樣嘢，就係、是、究竟有件即係呢位 Edward Snowden 佢咪受咗呢個外國政府嘅控制，又或者同呢個某個政府嘅配合去爆呢單嘢出嚟咧咁樣。咁除咗呢個問題之外咧，另外一個問題就係、是、咧，究竟佢服務呢間即係所謂外判公司啊？Booz Allen Hamilton， 究竟是什麼公司來的呢？樣其實呢，如果你聽了以下這個的資料呢，你就覺得呢他選擇去爆這條料呢都幾理所當然的。 是 原因很簡單，因為現在呢即位居這個即掌管美國的情報的重鎮的一個人物呢，就叫 James Clapper，咁佢個即係官銜咧，就係 Director of National Intelligence， 咁一個好重要即係掌管美國情報機即係嘅機關嚟啦。佢曾經咧，其實就喺1995年嘅時候咧，就為呢一間 Woods Allen Hamilton 嘅公司服務嘅。 哦， 及至到1997年嘅時候，至98年嘅時候咧，佢就成為咗呢間 Woods Allen Hamilton 嘅 Vice President 副總裁。 哦， 咁你聽完呢個未夠之後咧，你又可以聽翻另外一個嘅資料咧，你又可以明白呢樣嘢，就係咧前任嘅呢個 Director of National Intelligence 係。 個名叫 John McConnell 咧，佢而家又做咗呢間 Booz Allen 嘅其中一位負責人。咁基本上咧，即係話呢間公司來來去，佢唔做呢間公司，佢就走翻政府，就批翻啲合約俾間公司。佢做完政府，佢又走翻呢間公司， 即係呢個企業基本上啊，同嗰個政府係完全嚇打曬龍通㗎啦，即係係 咪？你話如果同政府打龍通都即係情有可原啦，但係從政府嘅某啲嘅勢力、某啲嘅官員打龍通啦，就另外一回事嚟㗎啦。即係用我哋全即係中文嘅講法咧，就係呢個叫官商勾結。係 好清楚係 咯。嗱，咁我就算唔用官商勾結咧，就係咧呢個係一種嘅。集團利益嘅掛鈎， 係， 所以集團利益掛鈎係官僚集團同埋企業集團嘅利益掛鈎。 嗯哼， 嗰個操作方好簡單，就係、是、嗱，阿紀圖咧就即係而家咧就做某某公司嘅呢個總裁。 嗯， 咁咧就我同佢傾掂數啦。 係， 我而家批啲合約俾你。 嗯， 咁將來啲合約完咗之後咧，你又過嚟做。 係啦。我呢個位啲嘢清曬啦，咁又過嚟啦。咁 嗱，你又做我呢個位，咁到其實我去你去即係你間開間公司，我做總裁，你又批翻啲合約俾我。咁你即係你成件事，你知道如果咁處理法，咁就第一樣嘢可以做到咩咧？就貪污。 係。 咁所以點解我話咧？呢個成個所謂佢爆料呢單嘢 ，whistleblowing 呢單嘢咧，唔係話即係大家諗得咁一定咁諗得咁幽默論咧。個原因好簡單，因為喺佢之前其實已經有人爆過好多次㗎啦。 係， 就唔係 冇人理會，咪冇人咁擺上台， 冇人吵， 算係冇理會， 冇人吵嘛。嘈咗，嗰條友話即係爆料，咁啊跟住拉埋佢咯，即係告佢咯。咁佢冇得出聲㗎啦。咁報紙又唔係點報，又啲人又聽唔明你講乜。 嗯， 好啦，到你而家咁你爆呢單嘢出嚟嘅時候咧，你就好似我哋咁樣。我睇翻，呢間公司佢以前嗰啲人做啲咩嘢咧？佢以前嘅人都係嚟自政府喎。 係。 咁即係而家做政府嘅人，以前又喺嗰度做過嘅喎。 嗯。 咁到下一任嘅時候，可能呢個佢原本做開喺呢度呢間公司做開總裁，然後翻去政府做喎咁樣。 係。 成件事就係咁樣噶啦。 嗯。 咁你就會問啦。類似嘅情況喺美國係即係嗰個發生嘅頻率係點樣咧？我話聽係極高，因為我哋以前神秘之夜都講嗰個題目就係黑水公司，Blackwater， 同一樣嘢嚟㗎啦。喺美國嘅即係軍方或者國防部或者情報機關退咗休之後退役之後，就喺呢間公司做，咁做完之後咧。即係呢政府嘅 project 咧，又批俾佢 執行一啲係好特別嘅行動，係同軍事有關嘅。 係啊，咁但係個好處係咩咧？如果譬如類似黑水公司嗰啲咧，佢哋可以有一個法律嘅豁免，就係咧佢唔需要受呢個美國嘅國家嘅法律所限制 監控。係啊，但係可能係一個叫國家嘅行動嚟嘅喎。 係啦。 呢、這個就最關鍵啊嘛， 係啊，咁所以成件事咧，即係而家當然頭先我講過有啲報有啲雜誌做講過呢樣嘢，但係大家唔係好關注呢個問題，就係成件事咧，佢基本上係形成咗一個所謂當年咧，如果你有睇呢個 JFK 啊，佢開始講嗰段就引述咗艾森豪威爾講嗰段，佢臨離任嗰時咁就話，成個國家最危險嗰樣嘢就係呢一個所謂military commerce。嘅呢一個咁嘅complex，軍事加企業嘅呢一個咁嘅集體嘅權力咧，係成為一個比政府更加有威力、有權力嘅一個組織。 佢有得行動都落咗喺佢手上。 係啊， 係而且佢做完咗之後咧，就政府唔使孭鍋。 係啊，咁另外一個即係效果就係咧，有多人係因為咁而可以揾好多錢。 嗯。 咁成件事就係即係其中一個嘅客觀嘅影響就咁樣。嗱，當然咧，即係講呢個問題，亦都要稍微係 抽離啲去講，即係謹慎啲去講咧，就係話咧，佢去外判俾呢啲企業，可能個效益上係應該係會好過即係美國政府請曬咁多人去做呢啲嘢， 肯定 係啦。名義上係，但係發覺咧就係因為好多個 project 咧又超支又延期，而卒之搞到好多人走出嚟嘈。 係， 咁呢個就某個程度證明咗咧，呢個所謂效率嘅說法咧係站得住腳嘅， 唔通嘅 啊。咁所以成件事咧，即係去到呢度咧，就基本上解釋曬，即係佢有呢個動機去爆料。 同埋伊維斯洛斯點解要離開美國，有另一個地方去講呢個料出嚟？ 講呢個料出嚟，咁可能個客觀嘅效果咧，就係因為佢而家呢個做法，佢嚟到一個美國以外的做法咧，佢就會將一件事咧，不僅僅於維持喺美國國內嘅一個咁嘅新聞嘅報導，形成咗一個咩咧？就係國際外交事件。嗱咁但係咧，成件事本身咧，其實仲有好多即係方面要可以討論嘅，其中一樣最重要一樣咩咧？就頭先我不斷強調啊，就係成件事咧，唔係一個完整嘅話到俾你聽，究竟美國政府而家想監控嘅嘢係咩嘢嚟？而監控嘅嘢涉及到乜嘢嘅程度、乜嘢嘅範圍咧？我第三次翻嚟话到俾你听， 一梳梳到尾，二梳白发齐眉，三梳儿孙满地，四梳四季平安。 好嘢， 咁咩事啊？吓咩事？我完咗啦，唔做完，我完咗啦，好嘅，拜拜。 而係佢係嚟俾人一種感覺咧，就係、是、無論外表啦、appearance 啦、味道啦，都會有一種同 wedding 係好切合嘅一種酒，同埋好 full of love 嘅一種酒咯。咁、所以呢支酒咧，佢都有個 slogan 咧叫 a taste of love 嘅。 茶葉、啊， 但係茶葉點解會有嘅咧？呢、這個 茶葉種嗰陣時間係要種子種嘅， 係 佢係一直係一種子係種一支嘅啫。 O、okay. K， 此志不渝，唔會有二心。 好多公仔的， 好 有 型。 哎呀，好正！ 新郎哥咧，喺度飛索到飛埋個眼牆度， 跟 住接翻個新人，即係接翻新人之後咧，就一齊游水過嚟咁樣。 哦， 佢戴咗戒指，咁啊，跟住就喺上面做埋宣誓。咁啊， 喺山頂嗰度做宣誓。 喺個岩牆上面，即係個岩牆頂度做宣誓。宣誓完之後一齊翻落嚟。 咁結果就係、我哋嗰日飲緊嘅時候，我哋身邊成為伴郎同兄弟。就中段刺都未食就冲晒落去楼下 seven 嗰个各自各去搜罗走翻嚟啦，系啦，刺都未上，饮晒。 佢中意你大玩魔术散发出嚟嘅感觉，特别系你能唔能够喺你嘅表演过程中俾人哋感觉到。哇！新娘子同埋新郎哥好幸福啊！呢種 即係話個光嘅折射會比較做得優良少少咧，八心八箭嗰個平衡度。 我要加埋一個 cut grey 咯，其實應該 cut grey very good 嘅時候，佢都會有一個八心八箭嘅圖案出嚟。咁所以一定要係。又要係 cut grey excellent 啦，跟住又有八心八箭，乜食一定唔會差咯。 咁即係反而如果係九心一花或者十心十箭嗰啲嘅話， 少少鳳仙嗰啲。 係啦，但係係有拖尾嘅喎，係有少 少。少拖尾。 係啦，跟住你見到啲龍同鳳，你會喺度諗，我日頭已經就咗你去著垮啦。 係。 你可唔可以夜晚俾我自己揀翻咧？ 你就唔好俾阿娜娜聽到。係 星期二晚八點半 ，Death Kelvin 婚禮進行曲。